好，翻翻嚟我哋嘅军武戏言啊，系啦，咁我系大家主持人啦 ，Larry 啦， 系我 Alex 啊， 系啦，嗱，首先咧就要有个道歉启示先啊，因为咧就即系小弟咧就家人啊，就即系有啲身体抱恙啊，所以咧小弟需要咧贴身照料啊，咁所以咧就都冇时间咧做节目啊，咁咧所以咧就多得啦，首先啊即系麻烦到 Alex 啊， 唔紧要，我都系咁追你啫喺度， 系啊，咁同埋咧又即系。就麻煩到大肥啦，咁所以咧就即係都多謝大肥都體諒啦，咁啊即係都會問下我屋企人咁啦嚇，咁所以就好啦，咁我哋就唯有咧小弟無以為報啦，唯有咧就個節目做好啲啦， 係 嘛，咁我哋就盡量啊，即係追趕翻我哋之前啲進度啦，好嘛？ 好， 好，咁我哋咧就為大家咧提供翻啲軍事新聞啦，咁咧我哋咧就開始咧就先用一個有霸氣嘅開始啦嚇，咁啊講個轟炸機喎。 哇，轰炸机喎、哦！嗱，呢、这个讲下历史先。 系 嗱，呢、这个第一部超音速嘅客机就不是呢个和谐机啊。 系 喺个苏联啊 ，USSR 啊，或者叫 CCCP 嘅图144， 当年系超音速 超音速客机啦。 系比和谐好更早、啊， 早少少嘅， 早啲啲。 系啦，嗱，清文就系因为有啲间谍攞啲资料， 系咯， 做咗先嘅， 抄嘅啫。 系啊。传闻啊， 喂，感觉就是咧，第一架航空母舰咧唔系英国，系日本，系因为日本抄咗英国。 哦，唔系， 早过佢出， 早过出，但系实际上如果设计就应该系英国先，因为佢英国系第一个试验喺飞机喺船上面升降嘅， 系 系啦， 但系就俾日本抢集做咗第一架先咯。好啦，咁呢个图160咧就嗱，呢、這个图160都想讲，這個、呢个咧原来咧佢原本大家知道轰炸机啦。咁而家咧嚟紧咧要出 M2 即系嚟紧咧出个新版啊嘛，咁我哋阵间 update 大家少少新版嘅情况。咁呢个图160咧，原来咧有一种订单咧系好过瘾嘅， 系 咁订单咧系好多有钱佬咧系好想买图160咧做佢哋嘅私人飞机。 嗱，我讲少少花边新闻啊，曾经咧喺呢个苏联冧咗之后咧，有一个美国嘅富商咧，即系辗转地系买咗架图144咧翻屋企嘅， 吓 翻到美国嘅， 即系咁都买到？ 买到嘅系啊，结果系买到嘅，但系一个问题就系。咁架飞机要维修啊！ 佢唔系就引擎咁点啊？ 问题就系、是、原来咧图144嘅后期型咧已经转咗个图160嘅轰炸机引擎。 哇！ 之后咧苏联话，或者俄罗斯话， 系 我唔再出口呢啲军用引擎。 系， 所以咧结果架图144咧就冇得用，摆咗喺度。 我得个摆字咯， 系啊， 即系变咗博物馆噶咯。 冇错，变咗博物馆啦。 哦，因为你嗰啲引擎军用引擎嚟噶嘛， 系啊， 咁你冇可能出口噶嘛， 系啊。 哦，但你反而部机都仲可以俾你 keep 到啊。 部机咪做博物馆咯，摆到咯。 哦，哇，过瘾喎呢单嘢。咁呢、 啊、 个图160咧，其实咧有好多有钱佬啊，其实佢哋好想要呢架，因为咧第一佢样威武啦，同埋、啊、真系佢够快嘛， 个名又够恶咧。 系啊，咁所以咧佢哋觉得好有型 啊，本身嚟 系啊，所以好有型，同埋佢系海盗旗嘛，我哋成 海盗旗嘛，吓亲女王啊！ 海盗旗，即系呢个海盗旗恶到系可以威胁到英国海军啊、空军呢啲嘅情况。 系啊， 咁所以咧呢个图160咧轰炸机改成呢个商用客机，嗱近排咧又有消息讲啊， 系 即系话会唔会其实咧，因为你知俄罗斯莫财啊，冇钱， 应该好莫财， 好莫财，冇钱，佢哋咪成日话有啲新机同新舰嘅，讲嘅啫嘛， 搭棚嘅啫，叫大家集资， 系啊，集资系嘛，但系你发觉系。但之前未成成功揾到印度集资啦， 系啊，集呢个 T50 啊 ，T50 跟住就改名做苏57，系咪？结果咧，印度佬依家觉得咧，好似俾人弹票咁啊， 系啊， 于是咧就谂自己研制第五代嘛， 系啊， 咁啊更加唔睇好啦。其实你算啦，你抌俾苏联算啦，系咪？俄罗斯咁呢个轰炸机咧改成商用客机咧，而家咧应该系倾嘅。咁咧就你话有冇可能咧？我觉得如果啲引擎咧换轨咗佢，即系唔系用翻啲军用嘅嘢，就可能得。但可能性又好似 嗱，其实我唔睇好嘅。 系 第一，本身个机箱设计就唔系货你坐人啦， 系 因为除咗坐人之外，你仲要再少货咁啊行李嗰啲嘢噶嘛， 系啊， 咁你成个那个客舱你要改晒嘅， 其实应该上下两层嘅。 第二样嘢仲有一样啦，上下两层啦。第二样嘢就系、是、呢部机有个缺陷嘅， 系 同普通客机唔同， 系 就系、是、嗰个引擎太贴近个机舱， 系 咁你就会好嘈好震嘅， 系 所以而家见到啲任何啲客机咧，永远引擎都系吊喺副。翼上面就保持翻同机箱嗰啲距离，如果唔系就好嘈嗰阵， 即系令个震动太大 啦。系啦，所以嗰时和谐机都系一个人哋唔中意坐嘅，就是、因为个引擎就啱啱摆喺机底。 哦，所以就好嘈身。 但系呢部图144或者图160系摆喺仲近机箱嘅，比和谐式 系，所以就应该更加之难。 不过你话可能 最多咪中间唔坐人咯，机头坐人咁得嘅，冇问题嘅。 哇，咁样好贵喎，一张飞系咪先？ 咁啊，好佢个轰炸机嗰个机舱可能摆咗几架名车系咪？ 哦， 跟住我咪就坐坐机头咯。 哇，咁啊真系好贵啦！即系当然你话如果做私人飞机有得谂啦，但系做商用客机可能唔系咁容易啊。 私人飞机 就会难少少咯。不过嗱，又讲开又讲下，即系呢单消息延伸少少，就系讲咧，图一六零咧，而家咧就一试飞咧 M 2啊。咁 M 2咧，佢依家咧就总统普京啊，今次咧又出席喎。跟住出席呢就睇佢呢个图160呢呢、这个即係佢哋讲嗰个飞机啦。咁佢哋就话呢配备咗啲新嘅航电设备啊，新嘅一啲防御系统啦。咁就可以射啲呢更加远更加劲嘅飞弹啊。佢就话啦，讲係咁讲啊，就话呢个整体嘅战力係升咗 60% 喎。咁呢个都系大家听咁就算啦。 上次 呢个 F16V 好似话升咗 200% 喎。200% 嘛，係啊，即係讲係咁讲。其实个 200% 主要包括咩呢？主要系包括嗰个雷达囉。 雷达扫远 㗎啦。即係个雷达可以扫到话200公里。 係啊，好似去到。啊、 喂，但係 Alex 知唔知啊，你知唔知大陆嘅歼16话自己扫到300公里啊。 係咩？ 係啊，咁所以呢你话200咩我就300。係、哦、嘛，即係呢啲呢就真係周星驰话斋嘛，你晒啦我再晒你啦咁样。好啦，下一单新闻呢就讲到呢个澳洲啊。咁呢澳洲呢依家呢就听讲呢就大家如果有印象呢，澳洲咪买咗好多部 F30 啊。 係啊。 买咗好多部。 都系大客仔啊。 冇记错应该系起码买咗超过50部㗎。 哇。 係啊，真系坚㗎。佢真系买咗好多部。讲緊呢使咗好多亿啊真系。咁呢我哋嗰次系咪讲过呢，其实澳洲使嘅钱差唔多又系要2亿一架嘛。 係啊。 我哋计返转头。即系又觉得佢系水鱼系咪。咁澳洲系其中一个大水鱼咁啦，感觉成都。咁佢依家咧听讲咧就话咧个 F35 咧好似失灵，即系咧佢有啲咩失灵咧，就系个瞄准系统。即系你知咧一部机有好多系统噶嘛。咁咧就佢依家个飞控软件咧就成日都话要去到最终嘅目标去到 3F 个版本。 系。 而家 3I 一路去嘅 3H 3F 咁一路去嘅。 系。 佢而家咧应该都仲未整到去 3F。咁变咗点咧？就系、是、不停改，不停改，不停改，改到点咧？依家咧就其中一个系统咧，你瞄即系你，例如话你个头盔，你咪头盔去瞄嘢嘅。 系， 你知而家咧 F35 最劲嘅地方就系、是、嗱，所有战机咧，你嗰啲机师咧，因为咧你嗱，你知啊受到 G 力嘅影响啦。 系， 你飞嘅时候咧，其实咧你瞄准呢个位都好难，即系我哋睇到好似好易啦。 系， 但系受到 G 力影响就好难啦。系，跟住咧佢哋以前咧就会喺个机头嗰度咧就有块又突咗块玻璃噶嘛， 系玻璃， 个玻璃就系帮你做追踪噶嘛， 系啊， 咁基本上佢只要望到个玻璃就得噶啦嘛， 系啊， 而家系唔使噶嘛，依家直头 F35个头盔就系嚟噶啦嘛， 嗱简单嚟讲， 用眼神就可以追 F35个头盔就系一副 VR 眼镜， 但系就劲好多， 再劲啲， 可能我哋叫 AR 啊，叫 Augment 啊，即系直头增嗰啲叫咩啊，增强晒成件事啦。咁仲要系360度无死角㗎喎。係 呀。 係咪即係嗰啲感应器呢，咪基底都有过㗎嘛。係呀。咁所以呢就依家呢个问题就係嗰个头盔呢应该就係嗰个追踪嗰个嘢系唔得啦。咁变咗呢就你依家武器个系统呢就搞唔掂。咁点算呢，冇嘢钱咋嘛。即係你系要俾Lockheed Martin 赚钱。咁你就要订钱俾 Lockheed Martin。咁 Lockheed Martin 可能就再嗰啲 programmer 再帮你搞过啦。係呀。咁所以呢澳洲呢镬呢都系要使钱㗎啦。咁但你又觉得好神奇就係咁点解澳洲要负责埋单呢，係咪即係因为澳洲呢就 suppose 澳洲我印象中佢就好似冇份系股东嚟嘅。 係咪 即係当初股东呢有一架㗎嘛。係 呀、 啊。即係嚟英国啦，挪威啦。 係呀、啊、西班牙。 意大利啦。 西班牙。 西班牙啦。 美国啦。 係啦、啊、美国一定有啦。咁有啲客仔㗎嘛。咁呢就唔知点解呢单呢就澳洲要俾钱喎。咁澳洲又冇问题喎。 系， 即系澳洲又好似含俾，不过咧，其实如果你系俾着你啊 ，Alex， 如果你系国会议员，你批唔批咧？ 其实都冇得拣嘅， 冇得拣啊！ 即系拣迟啲啊，定系早啲俾钱嘅啫。 咁啊系，你都买咗咯。 一系一问题最尾就系一系有战机，一系冇战机啊！咁你拣冇有战机定冇战机？ 有战机定冇战机？唔系你一系咧就嗱，你 F35 你唔啱，我俾翻架F18 你要唔要？ 冇可能，已经冇可能， 即系唔会噶嘛。啊，不过 Lockheed Martin 唔会俾 F18 你啦 ，Lockheed Martin 就会俾 F16 你啦。 F16 系嘛？诶，我哋有 F16V 喎，你要唔要嗰啲啊嘛？咁但系其实咧，澳洲依家咧系俾美国咧掹埋一齐，系攞嚟打击呢个嘅中国大陆噶嘛？ 系啊， 即系如果大家知咧，就嗰个钻石防卫网啊， 系啊， 就系咧四个位咧就围佢噶嘛。其实澳洲左右做人嘛，其实佢经济咧就成日要靠大陆咧帮佢入货。 系个资源大国啊嘛，佢系一定要买资源出去噶嘛。 系咯，咁但系大陆系你嘅买家嚟噶嘛，不停买。咁但系你依家咧军事上就要同佢抗衡。 系啊， 其实佢左右不是人。 咁冇办法噶， 系嘛？ 咁但系大陆又继续俾钱佢赚啦，因为又要焗住同佢买嘛， 因为未冇乜资源大国可以供应咁多资源俾佢啦。 咁啊系，同埋应该个价格上可能比较稳定啊，相对 系啊。 好，咁啊下一单咧就讲以色列喎。 咦，上一次先讲到呢个 F 以色列执咗几架国民警卫军嘅 F-15 啊 ，F-15 系啊， 执咗九架。 依家以色列咧又嚟咯，咁以色列咧依今次咧就话咧就系想点咧，就系话佢想咧暂时唔买咁多 M-35住。咁咧，我哋上次咪讲咗咧，佢以色列咧会先买咗30多部，跟住再买多十几部嘛。其实加埋就即系50部嘛。咁如果佢买50部， 50部九货 都唔系少嘢噶。唔系啊，佢买50部 F-35啊。 F-35 咁嗰阵时就叫 F-35i 啊嘛。记唔记得？即系咩全能者啊嘛。咁咧，但系而家咧听讲咧，嗱，以色列咧就真系一个好嘅国家啦。佢真系知道咩叫做勤俭持家，即系一个好嘅心抱。即系咧，佢咧慢慢睇，咦唔系，其实佢发觉 F-35 问题又多多，澳洲嗰头先帮人埋单系咪？跟住咧，而家日本同埋呢个嘅南韩又系咁加单，随时交唔切货噶。 系啊， 嗱，可能交唔切货，武器系统咧又未升级到去到 3F， 嗰啲资力咧又去到 7G， 咁我不如用 F-15 我仲打赢你。于是咧，同埋佢谂谂下，其实我中东都冇敌手噶啦。嗱，讲隐形战机，我得我有，系咪？跟住你，如果你话沙特阿拉伯嚟紧卖俾你，或者讲紧中东咪啲国家会卖俾你，嗰啲国家都唔系朋敌人嚟噶嘛，都系朋友嚟噶。嗱，伊朗你一定冇噶啦，跟住咧，叙利亚嗰啲咧又唔够会抽， 系 但系叙利亚有俄罗斯喺度咧，就俄罗斯冇隐形战机噶嘛， 系 佢所谓嘅苏五七其实都系讲嘅啫嘛， 讲啦。 咁所以其实以色列喺度谂谂下，其实我使乜买咁多 F 三？ 嗰阵时苏35都俾人啊，俾架 F-22轰到啊，飙料咁滞啦， 都系噶。有人调翻转讲噶嘛， 系咩？ 系啊，即系话 F-22 又俾人哋轰翻转头啊，系啊，即系好多版本嘅。不过咧。大家谂一谂到啦，即系如果 F-22 同 F-35 就算前斗啊，我自己觉得咧， 苏三 就算前斗啊，我觉得 F-22 都未必输咯、啊， 系 即系只系佢冇乜优势咯，即系调翻转讲，咁当然你话边个 lock 边个嘅啫嘛，最后其实系就唔系话部机嘅问题，其实你最后 F-5 如果 lock 住你苏三你都死噶。 系， 佢射你都死噶，睇边个攞边个啊嘛， 边个攞到先嘅 啫。系啊，呢啲嘢都冇得讲。但系讲翻啦，嗱，以色列咧，依家咧就倾向咧就会点咧，就会将嗰啲 F-15 升级咧，之前咪收咗几部嘅， 系， 咁同埋佢自己都有 F-15 噶嘛。 佢有几多部啊 ？total？ 哦，佢自己啊，我冇统计过，但系我谂咧，以正常以色列嘅空军嘅数量，佢应该有大概4至5个中队啦。 即系几多大概？ 四五至嗱，一个中队你预大概有12至15架啦。咁如果有4至5个中队，咪起码都有60架啦。 60架，哦， 系啦，起码都有噶。起码都有嘅， 好多好多 F-15 咯，咁真系 佢算多噶啦，以色列。咁所以咧，你话如果佢嗰个 F-15 如果升级嘅话咧，又可以用多几多？用多10至20年咯。但其实老爷机喎，真系 好老爷噶咯， 就变到如果用咧，用到去2025年到啦，我估，或者可能2030年到， 真系够期咯，到时 系啊，到时到期。但系你玩都咁多年，而同埋咧，佢依家入住啲 F-35 咧，控住你先。嗱，我有10部，假设我10部，我有10部你冇， 系。 我仲喺隐形喎，咁你死紧喎，咁所以咧，我觉得佢谂谂下条数咧，不如唔好入咁多 F-35啦，就先升 F-15先，咁啊够玩咪算咯，即系有啲嘢就叫做我有你冇，我好你唔好，咁啊够啦，咁所以咧谂谂下，其实以色列咧呢、這个系值得模仿嘅，咁咧咁下一单咧又系讲勤俭持家嘅有道嘅国家喎。即系呢个咧就加拿大啊！ 哇 ，F-18 呢个神话 啊！喂，系好正啊呢、這个嗱大家睇呢个战机咧，你个正一睇就知系加拿大真系，系嘛、 啊？ 即系枫叶国啊！ 枫叶系枫叶。 咁咧就呢、這个枫叶国咧，其实咧， 枫树值钱过枫叶啊， 系嘛？枫树即系你讲嗰啲汁， 枫树胶啊，汁啊， 嗰啲汁啊， 系啊， 系嘛？ 做代糖啊， 甜噶、 啊，系啊，做代糖、啊， 好正。诶、哎，嗰啲代糖系咪即系其实？糖尿病都饮得噶， 系啊，纯天然。 哇，点 点噶，好贵噶，想买到， 好贵系。咁呢个加拿大咧，之前大家记得加拿大嗰单嘢系嘛？ 系 加拿大咧，佢未话买 F-35嘅，咁买 F-35咧，但系佢就最后佢吞太嘛， 系啊，太贵嘛， 太贵，跟住就买 F-18，跟住咧 紧要啦，美国 F-35咁近，好快飞到过嚟嘅啫，唔使我自己买，阿拉斯加有， 系阿拉斯加有夹住啊。佢话咧 F-18 啦，不如买咁样，但系跟住美国老衰嘛，美国佬话哦，咁啊2亿咯。又同佢哇2亿，我做乜要买你F-18？于是咧，佢哋最后条数点度咧？唉，算啦，我不如延寿，延到佢50年。 唔系话之前买翻澳洲嗰啲旧货咩？ 啊，原本咁讲嘛，依家佢又谂住咧，就将啲战机再延寿先，同埋可能嗰单嘢咧，用呢样嘢嚟同佢托价讲价。 嗱、哦，我 upgrade 翻自己先，我唔急嘅。调翻转澳洲咯，喂，唔好啦，你买啦，因为佢要甩手买 F35 啊嘛。 佢咪仲 A B 型嚟嘅？ 嗱， 即系未系超级大黄蜂噶嘛？ 正路咧，佢应该都系转咗做 C D 嘅。 C D 啊， 因为 A B 太旧。 C D， 但系都未系超级大黄蜂。 唔系唔系，即系细黄蜂。其实咧唔系 ，Alex， 大部分国家都用 C D 噶咋？ 就系大黄蜂，因为细黄蜂。 因为点解 E F 咧 ？E F 系用即系航空母舰嗰啲多嘅、哦，即系如果你见陆基嗰啲咧 ，C D 多嘅。 O、哦、K，、okay、 就算瑞士空军之前都用 C D 嘅。 哦， 系啊，我都觉得用 CD， 咁佢所以咧，佢依家呢个 CD 咧，如果可以将佢延寿咧，就玩到几多咧？如果延寿50年咧，你预玩到2030啊，差唔多2020几2030度啦。 即系而家战机唔系斗快，唔系斗准，而系斗长命。 斗长命系啦，斗长命，因为其实呢个世界依家啲威胁即系讲啦，但系其实真系擦枪走火机会细咗嘛， 系 嘛？好，嚟呢节嚟到呢度先。好